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七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啊，我们这是第七季的第六集，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呢是228的连假 第一天， 第一天晚上，然后距离上一次录音呢，其实也才隔了短短的 三天吗？ 三天吗？没有啦， 距离上一集上架的时间才短短的三天。 嗯，但是距离上一次录音其实也不超过一个礼拜，可能刚刚好一个礼拜吧。嗯，所以算是非常的紧凑啊。为什么那么紧凑呢？ 对啊，好奇怪哦，为什么那么紧凑？ 因为二月没有29号、30号跟31号。 哦，原来是这样。 你们有没有觉得二月的薪水比较好赚？ 嗯，好像没有。因为这一次刚好一月份的工作天跟二月其实是差不多的哦。 对哦，一月放假放很多，放很凶。 对啊，头尾都有放到。嗯。但是如果说 二月又有， 比起夏天七八月份，的确是二月是爽多了啦， 愉快多了。 对。 那大家的近况还好吗？虽然只隔了几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呢？ 我先说好了。 好 啊。 我觉得因为二月份工作天数相对的少之下，然后又天气比较冷，我觉得整个人就变得很冷静，然后就可以置身事外看事情。然后刚好我们公司呢最近就在增人，那我们老板增人的方式就是，反正就是他就到处放消息，就是说他要找人，他要找多少人，他要找什么样子的人，然后条件都写得很好哦，就什么具沟通协调能力，能独立处理作业，英文精通，然后能配合加班，反正写得像很完美就对了。但是条件就是大学毕业以上这样子。然后他都找不到人，就是每个来面试的他都是有办法找出他的缺点，比如说这个英文不好，然后这个不配合加班，这个呢话，这个的话他就说有一个人他来面试的时候，他就说他想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同事或是他的小组长每次他都按时把报告交给那个小组长，可是那小组长都不看，等到最后时间到了他才看，然后问他一堆问题。Oh my god， 这完全就是我老板啊。然后结果呢，我老板就说：“这边分享一个经验给你听，然后有可能你那个组长啊，他不是不看，他可能是那时候当下太忙了， 他是设身处 对， 设身处地模拟自己是那个组长， 洗脑来面试的那一位同事，那个朋友，那一位面试的人应征者就对了。他说他就洗脑，他都跟你分享一个经验。”他不是说他没空看，他是说他的小组长有可能是没空看，当下有更重要的问题要优先处理啊。他也不是不会，他问你呢，可能是他有看过，可是他不知道你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写，所以他才有 这 么多问题。 我觉得这样很烦呢，我都来面试了，然后还要给你洗脑。 对。你知道他就常常讲一些火星文啊，我那时候就看到他的那个应征的条件，我就跟我同事讲说，他少说了一点吧，精通英文干嘛？精通火星文啊，才是他的话，才是他的母语啊，气死我了。然后反正就是，他就是，因为提出用人的需求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大概在半年前就是有这样的需求了，但是他始终不处理，始终不处理，因为他觉得人应该很好找，反正到处都有缺工作的人啊，要应征工作的人很多啊，他一定随便都找得到这样子。 请教一下，就是一般来说，假设我来面试之后，就是听到这个主管 对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对， 然后我就回去了。 对， 那假设过了两个月三个月，然后你的主管还是没有找到人，他会不会回去翻那些来应征的人履历，然后慢慢打电话？ 不会，因为我们算蛮直接的，就是用人单位直接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这个人，不用什么人资啊什么的。然后他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写基本资料，还有感知测验。感知测验就可能问你说遇到什么事情会怎么样处理，然后可能没有绝对的分数，只是相对的分数而已。可能就是倾向，就是有点像心理测验，你就落在哪一个区间，然后是比较偏向什么样个性的人，类似这种。然后基本资料嘛，基本资料上面就有身家调查、啊、然后你预期的薪水啊那些 web 诶，然后再来就是英文测验。英文测验就类似那个 TOEIC 这样子，就是在限时写100题，然后就是有录音，就是电脑有那个那叫什么测验题，然后就是他就是播放英文试题，听力啊让你写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力那个算蛮简单，我说真的真的很简单，因为是选择题，而且你就是多译的那种程度就可以了。然后但是他这样子都还找不到人然后 他太挑了。 对，之前你挑就算了，现在是紧急情况哦，他还这样子哦。 诶，为什么？这跟你的近况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的近况因为我有一个同事要离职 哦，所以现在要赶快找紧急找人手。 对，要找人， 但是主管又很挑。 对，因为你之前挑的情况你说这个人太矮，但是他当然回绝的时候不会跟人家说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或什么不好，就 他连外在条件都嫌了， 偷嫌。因为有一个男生来的时候戴一个很厚的眼镜，然后好像有点斗鸡眼，就是应该说对焦对不到，或是他眼睛本来就有一只视力就是真的很深，斜视之类的。他居然说就是这样子不行，然后我们听到会觉得说怎样，还要测生辰八字吗？然后第二个更好笑的是有一个女生，她条件都很好哦，但是她就是不写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她说先不用写，就是意思说她只是调查，我还没有要进到这家公司，我不需要提供这些资料。 哦，你选我我也选你， 对， 干嘛把我家的身家都告诉你？ 对，或是说我弟弟我妹妹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为什么我要先说？ 我喜欢这样子的人嘞。 对，我也觉得那个女生很聪明， 她会保护自己才会保护公司的资产。 没错，我觉得这个女生很优，但是因为就是又踩到她的点又不行。然后这个男生呢也很优，就是明明就是都是现在有在上班，只是履历之前有投，然后现在找来面试，或是人家介绍说诶这边有个缺，你要不要去试试看。那每个人都是有在上班的嘛。然后他来的时候他就讲到刚刚那个小组长不看报告，最后时间再问一堆问题的事情，刚好老板就是这种人，就是 踩到他的痛点。 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你在说我吗？ 对，然后他还说哎，这边跟你分享一个经验，真的太搞笑了。 所以蓝豆是你的近况，就是你的老板， 对， 你讨厌的老板发生了这些事情。 就是我每天就是这几个礼拜吧，就二月份开始这几个礼拜就看他这样子，我就觉得真的心里真的很高兴，很欣慰，非常欣慰。就 这个我可以感同身受。 对啊， 我女朋友呢，她离职之后，她也是三不五时的就关心前公司前东家的一些状况。 对， 然后每次听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状况，她就很热。 对， 然后我就说你是在高兴什么？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前东家现在怎么样？我觉得也不干你的事。她说你就一口气。 没错，就是会觉得说。趁早走是对的。那其实其他同事都对我非常的好，然后甚至我们就会聚餐啊，你知道，因为我真的事情太忙了，然后都处理不完，所以以前呢，就是我进去开始，他就是非常需要我的英文能力，就叫我翻东西、翻译东西，或是国外客户寄给他的信，他不看，他要我看完之后跟他。简要式的报告，好，简要式报告我可以接受，一字一句翻译给他听，顺便把中文写在那一句子旁边。这样 自己英文不好，为什么还要挑剔应试者？ 他就是要英文好的人来啊。 哦， 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就翻到一个在那个我们公司内部的信件，就是我一开始进去他寄给我的东西，寄给我的东西，他上面写说，蓝豆丝，请你翻译这篇文件，让我来看，我想知道你的英文程度。哦，我那时候超紧张的哦，因为我才刚进去，他不到一个礼拜。 你以为他英文很一把 照？对，我以为他英文很好，所以我很认真的翻。然后 结果就是他看不懂东西丢给你。 没错，后来就是一而再再而三，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不行。然后好，现在因为我太忙了，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个大概四个月前吧，有一个新人来，他不是坐我这个位置，是坐别的位置。然后，那时候是我面试这个女生的英文。因为他过完的时候，考试完结束完之后，会稍微就是叫我们进去跟他讲一下英文，然后看他的反应。他也不是想听得懂或什么，只是想要知道说他会不会敢讲， 看他是不是可以顺利反应， 会不会敢讲或是什么的。那我当然进去就是请他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也不管他们是背出来的还是干嘛，反正他只是讲给我主管听，我也不会想要知道这样子。对，我进去就是这样的动作。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他是很 OK 的主管，很英文很还 OK 的话，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叫人家自我介绍就好？ 对呀、 他现在就是要从外面说， 对啊，我觉得你的怨念太深了。 没有，我没有怨念。等一下，我是非常开心的在讲这一段，因为我觉得真的太有趣了，真的是白白种主管太有趣。然后好。前面四个月来的那个新同事，因为最近也是大家聚餐嘛，就很好。然后最近他就叫他翻英文啊，就大家说哦，还好，蓝豆丝你现在不用帮他翻英文。我说对呀、现在就是换那个新人了。然后那个新人就笑笑的说，其实我英文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拍拍他，我说没关系，有一种好叫他觉得你好。就是这样。 我觉得你的主管这样真的有点好笑。 对啊，所以我这个礼拜就很开心，就是也不是礼拜，就这一阵子过得很开心，就每天看到这样子瞎忙。 所以整体来说，你的近况是很欢乐、很快乐的。 很欢乐，很欢乐，而且我现在加班充满了动力，充满了动力，完全都不疲困。我今天还跟我韩文老师说，哦，好吧， 我先让你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第一段都全部给蓝豆丝讲， 没有啦，我们让蓝豆丝休息一下，让他喝点水。 好，真的要去喝水喽。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希姐的近况呢。 好 ，OK， 就是我的近况大概就是说，工作的方面还是一样，就是还蛮忙的。然后呢，在忙中之余呢，国军又给我来乱。什么意思？ 国军， 对，就是最近他们有一个系统嘛，叫做教招查询系统上线了。我是这个系统上线后，新闻还没爆料说它是钓鱼网站的那个新闻还没出来之前，我是第二天就使用的其中一个 受 害者之一。然后反正就是，我去查的时候，有我的日期，然后而且好巧不巧。我那一天驾照的那个期间，我刚好已经订好机票要出国了。对，然后那就怎样？那按照现行的法令是说，如果你驾照要请假，你必须要提供一些证明说，你在驾照令收到之前，你就已经有订好机票 了。 对， 活动。 对对对，那好巧不巧，我订机票的那个网站呢、那时候贪小便宜，所以是用最便宜的。然后结果，他给我的一些官方电子机票上面啊，并没有我付款日期。所以我就变得很难证明说我比驾照令还要早订机票。那我就上他的官网啊，他就说如果你要那种那个付款。收据的话，你必须要用英文来跟他们索取，所以我就请了维刚帮我这个忙。我先打了一段中文，然后请维刚帮我翻成英文，我再把这个英文的内容呢 email 到他们客服。结果你知道维刚，你知道他客服回来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哎， 鸡同鸭讲。 但我很想知道他鸡同鸭讲了什么，比如说他说 简单来说，他就说你可以在网站点什么。然后下载你的电子机票，靠腰啊！我今天就是电子机票上面就是没有付款日期嘛。 哦， 我 觉得我大概知道了。 对， 因为你当时给我的那个 那个中文呢是机票收据、 嗯、对， 中文就叫机票收据， 对， 所以他就会认为那个是机票收据，所以他就传了机票收据给你啊，电子机票给你、啊、 但我要的 事实上你要的不是，你要的是付款证明， 对，付款， 所以你不能怪我的英文不好。 可是我那个时候， 不能怪你自己中文不好。 不，我那个时候其实 中文的问题。 我刚刚其实那个时候我双引号付款日期两个字，但是我发现你的英文里头并没有付款日期这四个字， 并没有把那个精髓 修改啊， 并没有把那个精髓抓到，只能说我 miss 掉了那个。那个最重要的精髓， 我不怪你，所以我后来呢、嗯、我请了一个外文系的同事帮我处理这件事情。 嗯，还是要找专业的。 果不其然，昨天，哎，忘记是昨天还是今天早上，他回信了。啊，昨天他回信，他愿意协助我，他只是还要再提供他一些个人的资料，他就会大概下礼拜就可以处理完这件事情。嗯，这就是我的近况。 哇，我觉得国防部的钓鱼网站真的超贼的， 真的、哦、 他就是要这样子让有责任感，想要知道自己需不需要被叫招的有责任感的有为青年上那个网站之后就成为被叫招的对象。我觉得这个很就是一个钓鱼网站，比如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网站，我也不在乎我要不要被叫招，我就不会去那个网站上面输入我的名字。 所以这是国防部自己研发出来的诈骗网站哦。 有人有这么一说啦，当然国防部是否认。 欸，你知道那刚才李希姐刚才讲说国防部给我来的这一出，我以为他要讲清泉岗的事，我想说是跟他有什么关系，吓死我了。嗯， 对，好， 你们不能吸毒哦，你们一吸毒我一定会去检举你们的。 我们不会，我们不是吸毒哥，我们不会摇头。 好，那就好。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近况都跟翻译有关呢、欸。 你自己近况了吗？ 我的近况还没报告，但是也是跟翻译有关。 哦，那说来听听。 就是我要办一些文件，然后那个文件一直 delay， 然后很烦呐、啊，真的很烦，一直 delay， 然后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写了 email 啊，我也投诉，什么都做了。最后他还有一招，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那个 agent， 他们的那个承办人员，但是那个承办人是老外，我有点害怕，但我还是心里做了心理准备，我拟了一堆稿子，那个问答集 Q&A 我都拟好了，我就打电话过去，然后就老外接的嘛，然后他就跟我要什么东西啊，要一个十位数字的号码，然后我就 OK， 我就念了那十位数字的号码，然后他跟我说他只听到四位数字，然后要我再讲一遍，然后我就再讲了一遍，然后我就讲完之后，他把我的那个最后一码的九听成了四，然后我也是很挫折，我心里面就开始怀疑说是我的英文发音真的太烂了嘛？我知道我英文发音不好，但是有烂到会把九听成四吗？然后后来我又跟他反映一些问题嘛，然后他也回应了我一些事情，但是我真的九成都听不懂。真的是九成都听不懂，然后我最后只好跟他说谢谢你的帮忙，无论如何谢谢你的帮忙，感谢，再见。然后他也说嗯，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很高兴为你服务，我们是24小时的，欢迎你再打来，然后就这样结束了。然后我真的当下内心是无比的挫折，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刚才那种电话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只听到很快，就是请再等候，很快，我大概只听到这几个关键字，其他都什么都听不懂。然后我想说好，那我就把这个录音档，我有把那通电话录音传给我一个英文很好的在美国居住了40年的亲友，我请他帮我翻译一下，想说想要帮我翻译一下。然后隔天就是今天，我那个亲友就跟我说他也听不懂，然后我深感欣慰，深感欣慰。我觉得，应该是那个国际电话的通话品质真的太差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模模糊糊了。这样子，就是觉得两个结论，一个是英文真的很重要， 然后第二个是通话品质也是很重要。对，然后我觉得我两方面都需要好好加油。这大概就是我的近况。 我觉得，等一下，那你打电话那个客服啊，你确定他是美国人吗？美国客服吗？还是说哪一国人？ 哦，我在打之前我有上网查一下，他说有可能会是印度人。 对啊，因为他们很多那种客服电话都会设在那边， 或者是中国人之类的。但是我很肯定他并没有上述这些口音，就是。虽然我也不知道印度口音是什么了，但我有听过印度人演讲，所以我大概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印度口音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对，但我觉得他应该不是。对，但是他有可能是澳洲口音，也有可能就是那种你很难分辨的那种口音。对，反正但是我当下是真的蛮挫折的。 我觉得这真的不关你的事情，因为我很想讲我之前有打过那个客服的经验，在英国打电话客服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扣打已经够了，所以我们就先点出主题吧。 拉回主题，我们就要讨论一部电影。然后我们三个都看了嘛，齁。 对啊。 然后我们下一段就来讨论这部电影，叫做异星入侵。 进。 哦，异星入境，对，异星入境， Arrival， 英文叫 Arrival，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下一段来讨论这部跟语言有一点关系的电影， 英文翻译有关的电影， 好，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蓝豆丝， 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刚刚都讲到那个英文翻译啊，然后因为这个异星入侵是希杰和对不起，到底是什么 异星入侵？哎，我觉得像这个光是这一点就很让人 confused。 入侵还是入境？ 对啊，其实都很接近，对不对？他翻译成中文之后， 对，可是他中文有点。怪，如果入侵的话好像有攻略性的，对不起我更正，是入境，是 arrival，就像 我刚刚 就 讲了，我在上一段我刚讲错的时候我就讲了， 但是他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 还可以再错一次 他很容易让人误会，这真的不能怪我们。 对啊，因为我们本来都觉得说外星人就是入侵我们啊。 只有我抓到精髓吗？ 对，只有你抓到精髓， 只有我知道 语言就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对，好，现在更正， 你们有尊重过这部片吗？ 我们没有尊重这部片，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尊重啊。 我们干嘛尊重这部电影？ 等一下，李 希 姐，你要跟我讨论有没有尊重这部片，请你证明你真的有尊重这部片。 好，我跟你 等一下，你要确定 我多尊重。 欸，你们现在是在完成那个吵架这个环节是不是？ 没有， 我告诉你们， 你尊重这部片，你有花200多块进去电影院看吗？ 我付出的劳力哈，绝对比花200多块走进去还要多了。你绝对想不到这部片我到底付出多少薪水？你确定要听吗？ 我等一下再听，为什么？为什么？他现在想讲，我偏不要让他讲。 好了，我觉得让希姐来先讲。我想要知道他到底对这部片致敬了多少，就是说付出了多少努力。 多少？好，我就不瞒你们说啊，这部片哈是台湾是最近才上映嘛，对不对？ 对呀。 但是他其实啊，在去年大概9月的时候就。我就已经知道有这部片了。 嗯哼， 去年11月的时候，它好像就已经在美国已经上映了，所以我透过某些网站呢，取得了这部片的资讯。 嗯， 然后呢，我就经常的，我就因为我看了它预告片，我就很想看， 我就经常时不时下了班就会去那个网站看，哎，有了吗？哎，有了吗？一直都没有。但是感觉到下面的一些网友推文，就觉得说，哎，这部片好像快要可以看到了，快要可以看到了。终于有一天呢，我终于看到了。 哇哦，这就是你付出的努力，每天下班去刷一下屏，你中国用语刷一下屏， 刷 F5更新一下网页。 对，我付出了很多的心，这绝对比打开。就是去电影院买一张我要看《异星入境》几点的，还要付出了多劳力、 欸、入境哦，不是入侵哈、哦。 我刚刚说侵吗？ 没有，你说的是入境，我只是要再强调一下、哦。 大概就是这样子。 嗯、哦，那这只能代表你在观赏这部影片的过程很努力啊，但是你有很认真的看这部影片吗？ 我很认真的看，我还 那你说说啊，你说说这部片在表达什么啊？ 我这部片我分了两次看完，你看我多慎重啊！ 我真的好，好，然后呢？ 因为我中间快睡着了，所以我 分了两次让人睡着。 嗯，但是我看完之后会反而会还是会给他好评，虽然说会想睡，嗯、但是会给他好评这样子。嗯、 那你要大概说一下这部电影的架构是什么？嗯， 这部电影的架构，我先分享吗？ 对啊， 大概就是一个地球人跟外星人之间语言翻译的问题，就是比如说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ra， 你可以翻译你大概抓到的意思是可能是工具。但是一个美国人来翻，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是战争的意思哦，然后就想要跟你打起来、 打架。 对，用 我可以举一个很明确的例子，比如说、球棒，最近有一个新闻，球棒在世界各地呢都是拿来打棒球的，但是在战斗民族这个国家呢，球棒是拿来打人的。所以在战斗民族这个国家呢，它是全世界球棒销售量前几名的啦，但是他们不是拿来打棒球，他们是拿来打人。所以当你跟他说我喜欢球棒，在别的国家是我喜欢打棒球的意思，但是你在战斗民族这个国家说我喜欢球棒，是代表你喜欢打人，就会产生这样的沟通的误差。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精髓就在于这里，是吗？一部分的精髓。 对，然后这部电影，我总是要说点旅程嘛，对不对？ 嗯， 我记得我在20好像是12年还是11年的时候，应该是11年的时候，有一次啊，也是跟维刚啊，那个时候好像也是刚好较糟的时候，我刚好也遇到刚好压到我出国的日期，很这么巧，国军就是这么巧，就好像他每天都在刷看李俊彦什么时候要出国一 样，刷你的屏。 对，然后他就故意这样子，反正最后我还是去了一趟香港，我记得。然后我跟维刚嘛，还有一个同事还我们这样一起去。香港那个地方啊，你说他是讲中文的也不为过。但是他们最常讲的是广东话嘛， 对， 要么你就是用他们的那个之前在英国殖民的时候，那个用英文嘛，对不对？偏偏啊，广东话我不会，英文我又不好，所以最后我只能讲中文，对不对？可是我每次要讲中文的时候，我感受到香港人的那种强烈的对中文的敌意， 排外没有啦，就是对 排中的那种敌意，所以我点餐的时候那次第一餐，我记得我们第一餐，我们是去一个外国老外开的餐厅吃饭，你记得吗？ 为什么我要选那个餐厅？我到现在都还是想不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很饿，然后 我们还办了会员卡， 到处都是人。结果呢，我们就选了那个老外餐厅，偏偏呢，他就是中文也不行，广东话也不行，他只能讲英文。英文刚好是我三种语言里头最烂的，所以呢，后来呢，我就麻烦了另外一个同事帮我点鲔鱼餐好吗？ 我连喂鱼的英文都不会讲、嗯、 他不肯，他不帮我。 哎，为什么他不帮你？我忘记了。 他觉得你这个你自己来就好了，为什么要我来？ 哎、嗯，后来是维刚你帮我的，对不对？ 好像是吧。哎，最后你到底有没有吃到鲔鱼餐？好像有、 好像有，好像是你帮我的，我很感动。 还没有把它变成那个其他的鱼，所以让你觉得略感欣慰。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种语言不通的时候啊，真的需要一个翻译。 而且是正确的翻译，比如说像我帮你翻译的那个教招的那个文件给那个外国的公司，哎，就没有抓到精髓， 对， 没有信雅达，没有达到那个准确性，导致他寄来了机票的收据，而不是购票的收据， 嗯， 只差一个单字，可能只差一个单字就打仗嘞， 对对，大概 就你就要去教招了。所以这就是异星路径这部影片，我觉得一部分的精髓就在这里，要翻得很精准，让外星人不会误会，外星人也不会被误导，然后你也不会误会外星人的意思，这在前半段还蛮重要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嗯，但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你知道《异星路径》这一部片，它是改编一个小说。那这个小说它的原名是什么吗？ 你一生的预言， 是这样吗？ 细节知道吗？ 不知道哎、欸。 对，还用 心、欸、他不是做了很多努力吗？他不是做了很多努力吗？ 刷屏啊，刚刷屏啊！ 我刚刚是看到你一生的预言，我看到的是他一生的故事。 哦。 对，就类似这种翻译，对，类似这种翻译，所以它其实呢是头尾连接的。那如果你有去看到这部片的朋友，你会发现说，那两个外星人他所释放出来的句子，它是绕成一圈的，它不是像我们这样横着写哦，它是绕成一圈的，等于说头尾连接，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是起点，什么时候是终点。 嗯，他都说他们语言是非线性的啦。 对啊，那刚好跟这部电影是非线性的也有点像， 也有点关系。你不觉得那个女主角好像感觉让我们觉得她一直重复那个过程吗？嗯， 就是在电影的剪辑手法上， 对，让我们觉 得 是一个圈圈。 对，是一个圈圈。 然后她女儿的名字也是一个圈圈。 那个女主角在生活的过程之中，应该还是线性的，应该还是线性的。但是他在里面导入了一些电影里面给他的赋予他的一些能力，所以他就变得有一点点非线性，然后在我们观众呈现出来这个给我们观众的感觉就好像绕成一个圈圈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这部电影蛮选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我就有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像我跟我哥呢和你们两个都是天龙人，对不对？ 嗯，我是真 吧， 我算吧，我从小到大好像没有离开过天龙国。 然后那个希杰是 新天龙人， 新天龙人。但是我跟我哥不是，我跟我哥是那个毕业之后，学校毕业之后，我们才到北部来工作。然后我和我哥这几年呢，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在毕业之后就立刻回到台中这个故乡去上班，然后也立志要在台中这个地方落叶归根，就是虽然我念书是在其他地方，然后我可能也去台北一下下，但是我最后就是要回到台中这个地方落叶归根。而且他们在可能在很早大一大二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但是我跟我哥不是，我们始终就是觉得要在外面打拼，要去打拼最好的地方就是天龙国。 干嘛这样？ 对，然后我们就有这样的念头。哎，可是工作了几年之后，那个心就开始产生了疲倦，然后再加上那个父母亲年事已高，然后哎，很多国小国中的好朋友都在台中， 然后我们开始慢慢的产生一种想法，就是好像应该要回台中。对，但是就会产生两派的人，像我们这样的状态就有两派人，就是说我既然都已经到台北发展了，都到天龙国发展了，我何不就待在天龙国创造一个新的国度。对，但是我们就卡在这两者之间，就是要走呢还是要留下来呢，要走呢还是要留下来呢，就会变得无所适从。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知道结局的话，我们就不会无所适从。就像我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一开始就设定目标要回台中落地生根，从小立志要回台中，他就不会产生像我和我哥这样子无所适从的状态。然后我跟我哥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去看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那女主角也是蛮幸福的，她的那个线性的人生里面有非线性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她对她所做的每一步呢都很踏实，就像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要回台中的人，她所做的每一步就会非常的有条有理，不会有任何的就是不安的情绪。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不安的情绪我觉得她还是有点紧张，因为他必须哦，第一个他必须记忆力要很好，因为那个在电影里面他设定他是一个啊很聪明的博士，语言学博士嘛，所以他应该是很聪明过人吧，对不对？嗯。然后再来是他一定要记忆力很好，要不然的话，就算他能看得到，哎，这样会不会有雷啊？ 不会啊， 就是有雷啊。 对，标题就写了。 谁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好吧，那就算他能预，就是看得到未来。他记不住，比如说那个将军给他看电话号码啊，看了记不住，也没有用啊。 嗯， 你懂吗？ 对啊，嗯， 对啊， 他必须要不断的去回想。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部片子真的是这个女主角真的太会演了，还蛮会演的、欸。 嗯， 难怪对她的演技好像颇受好评。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悬。 对。可是就算你看哦，他知道说他的结局是什么，他就是一直就是勇往直前，就算他知道那个结局没有到很好，但是他还是要面对那个选择。嗯，对，所以我刚刚你真的觉得这样是好的吗？ 可是我正想要讲，我觉得我给这部电影很低的评价。 怎么说？ 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虽然有很认真的思考一些事情，我也了解这部电影有它的深度， 对， 可是我并没有给它很好的评价，我觉得它有一点在那个故弄玄虚，然后、虽然它没有展现那种强大的特效，但我觉得它有一点过分的炫技的就是在那个操弄观众对时间的认知， 对，好像是哎、欸， 他在操弄观众，所以我被他操弄得很不愉快。他像那个另外那部电影诺兰的那个《星际效应》，我就会觉得他的手法、剧情都高明许多。如果我是内行人，我会看到他在那边绕圈圈的那样子的结构，我是外行人，我也可以看亲情的那个层面。 嗯， 对。但是这部电影就我就是觉得有被操弄的有一点不爽这样。 可是我觉得是不同类型。 对，他们其实是不同类型的电影，所以 不同类型，一个是在同一个地方，只是时空不同，但是另外一个是你两个，一个就是在很远的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 嗯， 过着不一样的时间，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吧。 那希杰呢？希杰有什么心得呢？ 没有啊，看完我是没什么感觉啊， 没什么感觉， 嗯。 那你还很期待，那跟你原本期待不是很大的落差吗？ 差多的、 啊、你有很失望吗？ 很失望，很失落啊。 你有没有长达一个月没有刷屏？ 没有，我只是我原本期待的就是 外星人和地球人的战争啊，就没想到这么和平。 对啊，真的， 中国飞飞一半就没就回来 了。你应该看那个片名就看得出来啊。 还真的，因为他预告片被他预告片给骗了，他预告片已经要中国已经要开打了。 就是他的预告片给人一种大战即将开始， 对， 谁知道那就是结局，那就是全片的最高潮，就是那样而已。 对，就是这只是这部片里头出现了一小秒，他把它剪进去，你就以为它是全部，大概这种概念，懂吗？ 可是总比预告片都给你看到最精彩的，然后你去电影院才发现，靠，看预告片就好了。 很多电影都这样啊！ 你看，你看哦，你看哦，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也是跟异星路径的语言的那种翻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看预告片求的是什么？ 先知道剧情 大概的走向。 嗯， 那算是一个前导翻译，算是一个摘要。就他的摘要写的跟本文不尽相同。误导了我们，然后我去看了电影嘛，然后电影的开头也是在误导我们啊，然后整个过程就是用尽心力的误导你，然后到了最后一刻才在那边像魔术师一样，当当，你被误导咯，你会不会觉得很烦？这是我给他比较低的评价的那个原因。但是我可以理解它是有哲学意涵在里面的好电影，嗯，但我个人不喜欢。 我还蛮喜欢他们处理那个外星文字语言那种手法， 嗯， 对啊，然后可以及时用出就是高科技的东西把他们拆解，然后跟他们对话的时候直接用拼的拼出来他们的图案，嗯，然后回传给他们，他们就懂了。 那段我也蛮认同，我有看幕后花絮，幕后花絮的那个， 哦， 的那个编剧还是导演就说他们在创造那个七族类的那个外星语言的时候是有考究过的，嗯，就是那个那是就是真的，就是不是乱不是鬼画符，是真的有用心在创造那些文字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厉害。然后，啊，如果真的要给，以我来说啊，真的要给这部片一个很低的评价，最后就是最后电影的那个片尾曲，一点都不搭。 片尾曲是什么？是中台湾人唱的吗？ 不是不是，没有人唱歌，是音乐，一段音乐。就是一种一个很轻快，然后一种很奇怪的旋律，就是跟电影不搭啦。 哎，但是那一段我不确定是不是，但是我看到一段，就是他说那个不知道是片头还是片尾曲，有一段曲子是倒过来播，小提琴的声音也一样。 啊， 就是说那段曲子，你把它用那个软体的方式由后往前播，倒着播，会发现小提琴的那个部分的旋律一模一样。 可是你要先分辨出哪个是小提琴的旋律。 哎，对对对对，就是他。你看，他即使到了最后一刻播了音乐，他也是在操弄我们。 可是我就觉得那，等一下，但是我真的认真的片尾曲。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完全不适合。 嗯， 真的不适合。 哦，出神了。嗯， 对，出戏了。这样， 它里面有一个环节，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瞎聊一下。 好啊。 他说，就是美国人，剧情里面美国人是在跟外星人那个说文解字嘛？ 对啊。 对对，就是想办法了解你说什么，我说什么。 对。 然后他说，中国还是俄国？中国吧。是在跟外星人打麻将， 嗯，哦，中国， 你不觉得那段好笑？他说，如果你跟那个外星人打麻将，那外星人学会的东西就是想办法把你做掉嘛， 输和赢。 对，他在乎的就是输和赢嘛。那有输有赢， 啊， 就是有攻有守嘛。 对啊。 那最后他就会跟你沟通出一个有攻有守的状态，你就会觉得很害怕，你就觉得我要被他打败了， 对， 就会变成那副德行。所以交朋友要慎选， 没错， 要慎选开场白， 没错， 就是一开始不能让 你 觉得我们就是要比高下这样子。 嗯哼， 是吗？ 哎，就是跟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哎，比一下、啊，比一下、啊，来啊，比一下啊，看谁呼吸呼比较久啊之类的啊，哎，最后可能就不是很好的友谊。 哦，对。 但是如果一开始就示弱，就是称赞对方，那可能就会是比较好的开场白。 嗯，有可能。 好，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大概就聊成这样。 对，因为这个是真的还蛮值得人去看。我知道李希杰为什么他对这部电影没有什么感想的啦，除了一开始他期待太大之外，第二个就是这部电影太深了。太深了，他无法理解了。 我可以理解， 不要逞强，没关系，没关系。 他那个东西我还在读国小就已经理解，所以我觉得没什么。 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大概知道了吧？李希杰有多深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 好好，下一段再回来。 嗯，拜拜。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我们其实前几季都有聊电影嘛， 就第五季啊， 第五季有聊电影，之前的几季也有聊 哦。对对对。 然后，今天这一集又聊了电影， 没错。 其实我觉得还蛮怀念的，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觉得我们真的不太适合聊电影。 为什么 会有几个小状况？有细节你先说。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这么新的电影，很多观众其实根本都还没看过。你讲的话，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这一集到底在讲什么，大概是这种感觉。 他会进入到一个真空的状态。他想要融入，但是他没有办法抓到那个盒子上面的一个木头，或者是任何一个关键的、 还是说我们这一集上的时候顺便说请就是说如果有看过异性路径的朋友游家有吗？ 但是 有什么证照 的 人游家 其实也还是蛮有趣的吧 吧，对啊， 对，然后所以呢、可能还 OK。 那我补充一下，如果对上一集啊，就是蓝豆丝的校外教学有兴趣的啊，可以去回顾一下第六季的时候，蓝豆丝幼稚园的校外教学啊。至于在哪 一段的哪一集 呢，我有点忘记了，所以大家从第六季 我猜是前四集 哦，不知道啦。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就从第六季第一集听到第六季的最后一集吧， 就会知道。 就可以知道 幼稚园的校外参观， 保证你不会后悔，真的。 好，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对， 所以我是在回想啊，就是我们一二三四季的时候，有时候会讨论一些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呢，可能绝大部分的听众他并不了解，然后我们又没有用比较适合的方式去解构它。去描述它，去讲它，就会产生一种那种身心灵没有结合在一起的感觉，听起来就没有共鸣。所以我们前几季确实做的是比较失败一点。可是那时候我们很努力哦，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做了蛮多功课的，但是就是失败了。 我觉得也不会是到完全失败啦。毕竟都我们有经验累积嘛。 对啊。 还是说我们就像异性路径这样，到时候不知道哪个是终点，哪个是起点，我们再回去录第一季第一集。 重录吗？ 没有啦，就是有没有一个循环。 可以啊。其实我们如果之后找不到题目的话，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第几季第几集的心得。 Oh my god， 超好玩的， 骗骗很大哎，那听众朋友都会翻桌吧？ 你可以先去听第三季的第五集，我现在不知道第三季第五集是什么，好，第三季的第五集，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来聊啊，欸，那时候为什么会这样讲？那时候我们是怎么了吗？ 而且我们可以开放给听众朋友说，说你们如果要跟我们一起聊第三季第五集的话，我们在什么时候会开始聊哦？那你请期待我们 call out 这样子。 对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哦。 哦，也可以哦。嗯哼，嗯，还蛮特别的。 好，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你们现在有什么想法？ 下一集哦，下一集是3月12号，对不对？ 3月12号，没错。 好，3月12号就来聊聊， 白色情人节， 就是，不是，我谁要聊白色情人节啊？黑色情人节我都不想聊，还聊白色？哦， 那你想要聊什么？ 我想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换工作经验， 换，啊， 不是找工作，也不是第一份工作，是换工作经验。嗯，我觉得在这个换工作经验里面哦，其实也有些妹妹嘎嘎也需要注意。 好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社会经验没有很够，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一段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分享。 欸，可是那我们两个要干嘛？听你们。 你们也有换工作的经验啊？ 我个人是没有。 哦， 我个目前到现在还没有。 那 我有很多想要换工作的心情。 哦， 就是 这个也可以 换单位吧。 哎，换单位， 我刚刚有换过单位啊。 哦， 工作性质还差蛮多的。 啊，对，就把换单位当成是换工作，也是一种方式。 或是说你在哪一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疑问，你也可以提出来，大家来讨论。你觉得怎么样？ 好啊。 还是其他的朋友、听众朋友有想要谈什么样子类似这样的经验， 给我们一点刺激。 对，要不然其实我现在满脑子就只有换工作经验哦。满脑子都是哦。 好啊， 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的维刚的近况。 嗯， 一定是很废啊， 我 在打电动。 对，那你不就把 你不要把别人的近况讲出来吗？ 你怎么你这样好像我在想什么？我要讲什么？我想要讲的是近况是可以预知的吗？ 嗯， 我刚才在想， 有些人的近况是可以的， 近况是可以。 比如说，我可以预知柯文哲的近况，4年没还不到4年之后的近况，可能不是台北市长啊。 4年之后， 你知道最近大家都觉得他还会再连任吗？ 什么？ 交叉？ 等一下，大家都觉得，等一下， 对， 等一下， 很高欸， 大家都觉得那个大家都是哪里来的？ 舆论 是 整体 真真正正的天龙国人吗？ 是的， 我跟你讲，我家就有5个天龙国人，我们就是不会再投给他，好吗？ 你们这次有投给他吗？ 我是没有， 那个， 但我觉得其他人可能有。 那个，我有看一份那个民调啊，都是狂胜哎，欸。 可是他跟谁比？他跟别人比，我就觉得那个人又不会来选台北市长，为什么他要跟他比啊？ 哦，你说有没有赖清德啊？ 对啊， 之 類 的， 其他的人他们会来选台北市长吗？ 他们都很棒啊，他们都不是很棒，就是他们相对来说都是现在那个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里面算是那个形象啊各方面， 啊。好啊，那我们来民调嘛，我跟李希杰的民调嘛。 两个人的民调， 对啊， 这根本就差赌吧？这不是民调， 这不是民调吗？ 我觉得其实民调上我应该会赢你哦。 为什么？哦，你有 人 头是吗？ 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 我是没有去找人头党员好吗？ 为什么我们突然提到柯文哲？ 哦，因为预知未来嘛，预知近况。 我要讲在第一季呢的第八集。我们是聊三创园区遭到台北市廉政委员会调查的内容，然后有包含我们柯文哲市长，然后这一集离现在大概有2年多了， 对啊， 这一集在 累积到现在的点击率非常高哦。哦，这一集就是我算是这一集之前有丢到 YouTube 了，点击率也很高哦。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对政治的议题也蛮有兴趣， 就关键字是吗？ 关键字有下对，所以大家就是他其他的那第一季的关那个点击率都很低，但是就是这一集特别高。 所以那我们这一集也要弄一个关键字哦。 关键字我不知道，我还想不到这一集 的题目。柯文哲民调。然后可能这一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超多人点来听的这样子，可以吗？然后明天就讲异性入侵。嗯， 这件事情我们上次也之前也做过。 是啊， 明明是讲那个什么，然后后来跑去讲那个恶灵古堡之类的。 不是啊，我们就用没有，我们还是要讲异性入境，然后 dash 关那个柯文哲民调。 哦，因为我们结局有聊到嘛。是吧？ 对啊， 我觉得我们这集真的是有点太松散了，听众朋友们听到最后来一定都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对啊，都不想回你们了。 不过 为什么？ So、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真的有点松散。 那我帮大家做一个大纲整理。 好， 就是你造成的。好，你说吧。 对，我也觉得是我造成的，因为我每一集都太嗨。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千万不要关掉，因为我们现在帮你统整一下，你再回去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对，就是这个脉络。第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三位的近况，三位近况呢都跟英文翻译有点关系，英文翻译有点关系，就带出来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异星路径。异星路径呢，就在代表说外星语，然后翻译造成各国之间的旗舰或是什么，然后就顺着这一步下去。对，有没有办法团结或是解决现目前异星路径的状况呢？这是我们中间那个主题。然后第三段我们收尾的时候呢，就是谈到了我们下一集要录什么。那下一集要录什么呢？兰多斯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要有一个工作换工作的旅程，心情上的旅程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们下一集的重点。然后我们不小心又谈到了可不可以预知未来这件事情，预知未来这件事情我们又扯到柯文哲的民调。然后结束。 那我们就在柯文哲的民调这样子的谈话之中画下这个这一集的句点好了。 大家都要听得很仔细，有没有很松散哦？哈， 那这集上映档的时间呢，已经放完了228的连假， 没错。 但是值得高兴的是，228连假收假之后啊，只要上三天班，就又放假喽。 我的三天班好像等于别人的六天吧？ 哦，加油！好，那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撑过那个三天班的第二天班，想一想，听完我们节目，然后再上一天班，就又可以放假喽。 没错。 好，那我们就带着这样子的心情跟大家说晚安了。好， 晚安， 拜拜。 好，拜拜。